这里头没角了是吧？ 这戏没我唱不了啊。 您去谁呀、啊？ 我就打旗儿。 哦，你跑龙套去了？ 啊，龙套怎么了？ 那您不是票友吗？ 啊，是啊。 那您得来角啊。 人家不让来啊。 娱乐大篷车，开心乐呵呵。 各位正在搭乘的是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司机韩涛。说起《空城计》这个段子，其实在相声界是个很平常的节目。那么为什么侯宝林在天津首演要选他，而且可以说是一炮走红呢？原因就在于侯宝林的这段《空城计》是经过了重新加工整理的，再加上他深厚的京剧功底，把许多曾经理儿不歪笑不来的歪唱包袱变成了精彩的正唱。观众因为演员搞怪的笑声被赞许的掌声所代替，使得侯宝林天津之行的首演是大获成功，靠的是硬功夫。当天晚上侯宝林就又跟郭启儒再度搭档登台了，而当时正赶上电台在这戏园子里头实况转播呢，于是人们就这样从电波当中认识了这段从北京来的全新组合，并且深深为他们的记忆所折服。下面咱们接着来欣赏侯宝林郭启儒合说的这段《空城计》。 那天戏的原定没我呀、啊、 怎么着没你啊？ 啊，我后来赶上的嘛。 啊， 原来那戏是好啊，我想我去听戏吧。 啊，是啊， 我从前门往里这么一走，冲他们一点头，哎呀，经理，那位把我拦住了。 啊， 哎，票，嗯，没有， 没有，买啊， 嗯， 买啊， 嗯，没有。 哦，钱也没有啊？ 没有。哦。没钱买票啊，走吧。我说好，回见，别送。 轰出来了。 没关系，前台不让进去，我奔后台。 你后台认识谁呀、啊？ 后台好对付，进门你就点头。行，他还不知道你干什么的。 啊，愣往里撞。 哎，到后台我这么一看，坏了。 怎么？ 就是生人。那天是大义务大合作吗？ 嗯。 有人都带红条，有的写着演员，有写音乐。 嗯。 有写剧务，有写管理、 哦、 我家里有条没带来。 您那条写的什么呀？ 司仪。 司仪 啊，上次人结婚我给喊的嘛。 是啊，这后台没有结婚的。 我说这怎么办呢？过了一个人问我，哎，你干什么？我说找人。找谁啊？我说找看戏的。前边 又轰出来了。 好吧， 这你看不了戏了吧？ 我刚出来啊，碰见人了。 碰见谁了？ 碰见侯喜瑞，侯老先生。 啊， 这个人好啊，他最爱聊天。 是啊。 我侯爷刚来呢。哎，你干什么来了？我说我是找您聊天。你怎么走啊？我说我那什么，出去溜溜、 嗯、 看您没来，我回头再来。来吧，别溜了，咱们聊会儿吧。我说您头着走、嗯、后边带着伙计拿着好些东西。我说把包袱给我，我给背。 哎，你管这事干什么呀？ 你懂什么的？有那个就进去了。 冒充跟包。 嗯，我一进去又过了一个人问我， 嗯， 哎，干什么呢？我说 好嘛，连话都不敢说了。 他真拿我当跟包的了。 嗯， 给我一条，我一看上面有俩字， 演员 杂役。 杂役呀、啊、 你甭管什么，我看戏就得了嘛。 那你得会干点什么呀？ 跟他们瞎忙活吧。 嗯， 他们那儿办戏我也跟着忙活，戏上了八台帘我这么就听。 哦， 是有意思。 那么你怎么会打琴去了？ 嗨，司马懿不应该带四个龙套吗？ 嗯， 那中有一个闹神经病的，上吐下泻、 嗯、 这怎么办呢？ 哟， 大伙儿把他送医院去，走了，这短一人。 你瞧， 龙套剩仨了。 嗯， 管事得着急了，这怎么办呢？跟侯先生直对付。侯老先生，您那个龙套可短一个，送走了，回头您上台的时候少带一个得了。再仨，一边站一个，当间站一个。那我出去站哪儿啊？ 也没有那么站的呀。 要不然带俩，俩有那规矩吗？要不然甭带了。 啊， 光杆司马懿啊，就带司马师、司马昭，爷儿仨就打仗， 这多难看呢。 就是四龙套代表千军万马，没有哪行？我说这没地方找人去了，那也得找一个。侯喜瑞一回头把我瞧上了。 嗯， 哎，你给来一个怎么样？我说我不行。我说我不合适，我来不了。 怎么？ 你来一个吧，这短一人救场如救火呀。我不成，我来不了，没什么词儿。嗨，龙套有什么词儿？就一个字，嚯。

再加上司马师司马昭呢，也合仨了，那这就一边仨就差不多了吧。 那也不行啊，也是错了。 司马师司马昭也不对，他上来他笑场他乐了， 乐 他这样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他这一乐坏了，台底下有不乐的吗？ 那更得乐了。 那观众也不对呀、啊、 怎么了？ 你花钱买票，你听的是角儿啊，我们这龙套站错了，与你那票价没什么损失。 那你也不应该错呀。 有几位直喊呢， 喊什么？ 好啊，那打琴就错了。那打琴怎么站的？一边俩那二板那么站成幺蛾了。 这位骨牌点还挺熟。 在这个时候司马懿上来了 啊， 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去，扛起来藏。一亮相， 嗯， 应该有个碰头好啊。 是啊， 正赶上有一位观众给我叫道好 啊， 通。侯喜瑞吓一跳， 怎么？ 他认为是给他叫的了。 他当出台吗？ 他一想，怎么了？怎么我刚出来就错了？怎么没张嘴就错了？ 没唱呢。 自个儿想，行头拿错了。 嗯。穿的是什么？ 白蟒，没错啊，没带盔头。有啊， 带着呢。胡子 也有啊。 嗯， 怎么会错了？ 这是怎么意思啊？ 台上不能说话呀。 啊， 他冲我努嘴挤眼，意思就让我过去。 那你就过去吧。 我站那儿都动不了了。胡琴一想，该他唱了。 嗯， 他禁锢跟我着急了，把词儿忘了。你说这怎么办？ 那就下台吧。 一拉马鞭下去了 啊， 那戏就全砸了。 那怎么办呢？就这么愣着。 哎，人家有办法 啊， 人现编词儿， 现编。 还要把这道好压下去， 嗯， 还要把戏唱圆满了， 呵， 自个儿有辙 哦。 冲我这个样， 嗯，这是叫板呢。 信说我倒霉就倒你身上了。胡琴想他唱什么 啊？什么词儿？ 老夫马上怒气发， 嗯， 就这一句呀、啊。台下立刻不喊了， 嗯， 大伙说别嚷了，别嚷了，侯喜瑞改词了，新词儿、 嗯， 老夫马上怒气发，这快板编得好啊。 快板什么词儿？ 叫一声三群听根牙，每日出兵一边俩，今日你为何一边一个一边仨？木嘴鸡眼你全不怕，换得老文夫我把你拉过来吧你。 刚刚咱们欣赏到的就是侯宝林郭启如合说的空城计。这几天演出下来啊，剧场的老板看出来了，侯宝林那不是一般的人物，这是一棵摇钱树啊，于是要求跟侯宝林延长合同，其实为的就是继续盘剥和压榨侯宝林。侯宝林心中明白，但是呢，在那个年代作为一个相声演员是没有办法反抗的，因为这里的后台老板是天津有名的恶霸，在旧社会穷苦的艺人没有任何社会地位，只能任人摆布和操纵。侯宝林和郭启如在天津这一待呀、啊，就整整五年。不过在天津的日子也成为了侯宝林艺术逐渐成长的重要阶段。那么侯宝林在天津这五年中都做了些什么？咱们先来听一首歌曲啊，休息一下，张清芳演唱的《后来》。稍事休息，一小段广告之后，咱们接着为您讲述相声大师侯宝林青年时期在天津的故事。稍后见。 落幕了。女主角把爱情捧在手中，很肯定从此就能快乐。我也曾经历同样的经过，不料爱情像冰棒回 笼， 同样温度，同样的气候，说着同样的话，却不同的感受。他后来心里在想什么？

在北京我只是个普通演员，来到天津我才有了名气。那么天津的观众之所以这么喜欢他的相声，最根本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的相声杜绝低俗。在这旧社会啊，相声不能够成为一门艺术，它在人眼中就是一种玩意儿啊，所以过去的相声当中也充斥着许多肮脏低俗的内容。侯宝林先生对于这样的相声可以说是嗤之以鼻啊。他在天津的时候正是日寇横行时期，到处一片萧索，曲艺遭到了无情的摧残，很多的艺人为了养家糊口开始表演那些内容不太健康的节目。但是侯宝林没有同流合污，他始终认为观众对于艺术还是有着很强的鉴赏能力的，要演就必须演那些正经八百的东西。而他的努力也最终获得了天津观众的一致认可，直到现在一些仍然健在的天津老观众提起侯宝林当年说的相声，总会用俩字来概括，那就是文明。侯宝林除了在天津留下了个说相声文明的好口碑之外，还创造了一个让相声界同仁交口称赞的壮举。这壮举是什么？咱们先来欣赏一段侯宝林郭全宝表演的阴阳五行，然后再接着聊。 我喜欢听您的相声。 哦，你喜欢听啊？ 啊 啊， 好，说的不错。 哎，也是才学大练。 您是个艺术家啊？ 哎，说相声， 咱们是一家子。 哦， 对， 您也是艺术家。 我是个科学家。 科学家跟艺术家怎么会是一家子？ 那都有家吗？ 哦，那么个一家子 啊！您不是也有家吗？ 啊， 行行，对， 我有家，没宿舍。 您是这个、 表演相声艺术， 表演艺术家， 嗯， 是吧？ 您是搞科学工作？ 哎，对对对对。 哦， 您这得有个中国科学院呢。 哦，您在那儿工作？ 我从那门口走过。 哎，走过？你说他干嘛呀？ 嗯， 我也常姐那门口路过呀。 你说的什么意思？ 我是说您在中国科学院里边工作。 不行 啊， 您不懂。 怎么呢？ 科学院以下 啊 有很多所。 是啊，有语言研究所。 哎，有心理研究所、文学研究所、 啊、 考古研究所。 对啊， 每一个所里边又是很多人， 很多同志在一起研究， 大家研究一门。 哎，研究一门科学， 你说研究出来成绩算谁的呢？ 啊，你这怎么说话呢？ 所以我跟他们研究不到一块儿。 是啊， 哎，我这科学家是个单干户。 哦，您还单干呢？ 哎，我研究是综合科学。 什么叫综合科学？ 具体的说吧， 啊， 万能科学。 哦，你研究的门多。 哎，包罗万象。 您都研究什么呀？ 那可多了， 您谈一谈。 自从混沌初分 啊， 海马线图、一元二气、两仪四象、生八卦， 嗯， 八八六十四卦、阴阳五行， 行了行了行了， 金木水火土。 您休息休息吧，不要再谈了。 怎么？ 你这个科学家呀，再过五年以后你还得当干户。 这个看法正确。 什么叫什么？你研究这太老了。 怎么？ 倒回五个世纪去了，还混沌初分那时候起呢？ 你不懂。 现在我们什么时代啊？ 嗯， 我们进入原子时代。 我懂，现在研究原子。 哎， 电子、离子、 核子。 核子 啊， 包子。 哎，包子呀，包子我就吃了。 我这是一种元素啊。 是啊， 这还没有发现的元素。 嘿，那你说它有什么用啊？ 什么？这个东西都是在我那个研究的范围以内，其中的一点而已。 哎呀， 嗯， 这么说你研究这个面儿太广了。 哎，对对对。 哦， 你看阴阳五行你不懂。 是啊。 哎，古代的科学嘛。 嗯， 你像医学上，我们祖先不是创造了这个理论吗？五行吗？ 什么理论呢？ 你比如说 啊， 就拿你说吧。 拿我说， 你这里有肝吧？ 谁没有肝呢？ 心什么都有啊。 哎，连肺头都有， 全套啊。 哎，全套。 那 好啊。 对了， 五脏六腑嘛，五脏谁都有， 心肝脾肺肾 啊，五脏。 哎，这就属五行。 哦，五脏为五行。 金木水火土啊。 怎么呢？ 心属于火。 哦，心占一火字儿， 肝属于木，肾属于水，肺属于土，懂吗？ 哦，这个五脏就占金木水火土。 哎，春天木旺，春天人爱发脾气，就这么个原因。

沙子是三点水一年少的哨子， 锅子呢？ 锅子是金字边， 有劲了。 嗨！ 欣赏完了侯宝林、郭全宝合说的相声《阴阳五行》，再接着来说一说他在天津卫创造的这个壮举啊。这还得从旧社会曲艺圈的一个规矩说起。每一场曲艺演出的最后一个节目被称为什么呢？攒底，大多数都是京韵大鼓。而攒底的前一个节目被称为什么呢？末二，往往就是一场相声。当时规定，如果攒底的演员有特殊情况不能演出，末二的演员有义务帮着他攒底，但最后拿的钱还是末二的价码，这很不公平，对吧？其实就是旧社会黑恶势力对于艺人的另外一种盘剥手段。侯宝林在天津大观园演出的时候，当时攒底的京韵大鼓艺人由于上了年纪了，演出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观众中途退场的情况，于是剧场方就要求侯宝林担任这攒底，但给他开出的价码呢，只是原来攒底儿演员的一半。面对这种无理举动，侯宝林据理力争啊，最终把黑心老板说了个理屈词穷，好好的为穷苦的艺人兄弟们出了一口恶气。多年之后，相声界的老前辈张寿臣先生每每提起这件事儿，就会赞叹侯宝林对相声有功啊。那么经过了天津卫五年的洗礼，侯宝林无论在艺术见解还是生活阅历都是日臻成熟了。那么新中国成立以后，侯宝林又是如何成为说新唱新的优秀曲艺工作者的呢？咱们在今后的旅途当中再跟您慢慢聊吧。好了，各位，最后一块来欣赏一首屠洪刚演唱的歌曲《飞翔》。在这里，司机韩涛代表调度大熊、技术叮当感谢各位的乘坐，下次旅行咱们不见不散。 我徜徉在清澈的河流，我穿梭在绿色的山丘，假如给我一双翅膀，我要找寻那飞翔的自由。我奔行在无边的宇宙，我留恋在蓝色的星球，假如给我一双翅膀，我要感受那天地的宽厚。在最遥远的地平线，我渴望看见充满爱的蜿蜒，苍翠的世界里没有寒暖，欢乐的歌声是我们共同的语言。